入园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撞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重庆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重庆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来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显眼，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为学徒布的八卦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是上有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跟您聊的这个主题是方言在相声当中的妙用。今天先请您听的这段叫做山西嘉信，顾名思义一下，把这段说的和山西的朋友有关系。山西的方言虽然不是这个相声段子最主要的展现的元素，但是却又和包袱紧密相连，是必不可少的。山西方言的点缀啊，为这个段子增色不少。我们请您欣赏曹云金、刘云天合说呢山西嘉信。 这个相声呢是语言的艺术， 嗯， 中国的语言是博大精深， 没错， 每个字儿都有它的用意。 哦， 别说一个字儿， 嗯， 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要是不注意也会闹出笑话。 是吗？ 哎，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怎么了？ 我有一个朋友， 嗯， 山西人， 哦， 在山里边长大的， 是， 没念过书，没学问，不识字， 哟， 这个年纪呢，30多岁，快40了， 嗯， 我们两个人称得起是忘年交， 呵， 我呢论着管他叫二哥， 呵， 有一回他请我吃饭， 嗯， 定的是中午11:30到， 嗯， 我呢到时候就上家去了，他呢还请了一位陪客， 哦， 可是等到12点，这位没来， 哟。 他着急了， 嗯， 于是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哎，伯伯您等会儿，干嘛画呀？ 因为他不会写字儿， 哦， 所以呢就画了一张便条， 只能画。 我一瞧，画了什么呀？ 嗯， 画了一个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不明白这什么意思， 挺奇怪。 他叠好了，打发门口的小孩去给前院那大爷送去，这位住的不远，就在前院住，就送去吧。 嗯， 一会儿的功夫，小孩回来了，人没带来，也带回来一张便条。 哦， 我一瞧，画的什么呀？ 嗯， 也是一幅画。 嗯， 画了一个鸟笼子，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 嗯， 这个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他一瞧，哼，行了。咱甭等他了，咱吃饭吧。我说别去，我说我还不明白什么意思了。 是啊， 您刚才那个画一小人儿，猫着腰，一个手捂着嘴，一个手捂着屁股，什么意思呀？ 干嘛呢？ 嗨，我跟他说呀， 嗯， 午后请他吃饭。 妈， 哦，捂着屁股就是午后。那他这个画一鸟笼子，里边有一个王八。王八脑袋在鸟笼子外边探着，王八身子在鸟笼子里边，这什么意思呀？ 嗯， 他告我大概出不来。大盖儿出不来。 哎呀， 高科技呀，这是 间谍的底子。 有点意思。吃吧，嗯，吃吧，吃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嗯， 我说了，二哥，下礼拜 不能陪您喝酒了。 哟， 下礼拜啊，我上山西太原演出。 嗯， 哎，您的老家也是太原的，有什么需要我往家里边带的画、带的东西，您给我，我帮您带。二哥一听这高兴了， 嗯， 太好了，太好了，你到了太原，你找杏干村的酸老爷。杏干村的酸老爷，那就是我父亲，你帮我带点东西。 嗯， 带什么呀？带一封信，还有500块钱。 哦， 一封信500块钱。 嗯， 不就这点东西吗？对，一封信500块钱，交给我吧。我把东西都收好了，简短截说，转过天来上火车奔太原演出。 这就走了。 上了火车， 嗯， 我呀也没带个游戏机， 带那干嘛？ 也没带本书。 哦， 长路漫漫，无心睡眠。指着我干嘛呢？ 嗯， 知音，这是知音。我拆信看看。 不，您等会儿，你先别买，这不道德，知道吗？ 知道， 知道还拆呢？ 你管着吗？ 我 拆你信了，我拆你信了？ 没有， 有你什么事啊？我乐意，你管着吗？你管着吗？ 碎嘴子，你是？啊，我不管， 就看。就看词儿， 嗯， 拿出来一瞧，呵， 嗯， 我高兴了。 怎么了？ 又画了一幅画， 全是画。 哎，画了一幅画， 嗯， 这画挺热闹。 哎，都有什么呀？ 信在这边啊，画着7个骆驼。 骆驼 知道吗？ 骆驼知道。不，这等会儿，甭把7个都比划出来，行不行啊？ 画着7个骆驼， 嗯， 信在这边。画了一棵大树， 嗯， 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 哇， 树底下， 嗯， 趴着4个王八， 嗯， 立着2把酒壶，旁边还有1个鸡蛋， 嗯， 这什么意思？不明白。 嗯， 叠好了，装信封里，这一下吧， 嗯， 一会儿的功夫到太原了， 嗯， 到了太原奔剧场演出， 嗯， 演出完了，转过天来。在当地转一转， 玩玩， 买点什么土特产品，对不对？你说买点什么呢？ 嗯， 也无非就是烟酒， 对不对 ？当地的特产， 嗯嗯嗯。 你说酒，我北京的喝惯了， 嗯， 外地酒不爱喝， 是 我买点烟吧？ 哎， 当地的烟，看看，嗯，啊。哎呀，呵，烟摊， 嗯， 老板，这个山西名烟，这多少钱？ 嗯， 啊，100块钱一条， 呵， 便宜点。不便宜，就100块钱一条，一买就买，不买拉倒。 不还价 也不贵， 嗯， 买一条吧，来一条，把烟拿过来。我想起来了， 嗯， 我上这儿来还有正事呢。 什么事儿啊？ 上二哥家送东西去。 哦，对， 对不对？ 嗯， 杏干村酸老爷嘛。 没错， 找吧。 嗯， 挺容易就找着了。 好找。 哎，一看这家， 嗯， 我走到门口，啪啪啪，叩打柴扉。 哦，在这儿就不用拽了，你可以说敲门。 捣乱是吧？ 没有， 啪啪啪敲门， 就别要啪啪啪了， 啪啪啪叮咚敲门， 你麻烦不麻烦？有门铃还敲什么呀？ 我都试试看您想不想， 啊，跑这玩来了， 滋妞， 嗯， 门开了， 哦， 站着一老头，哦，年近60左右， 哇， 站着，我说您是杏干村酸老爷吗？ 嗯， 对。我啥酸老爷，哎，听您这味儿就挺酸的。我说您儿子让我给您带点东西，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东西。 嗯， 啊，来，进来， 让屋里了， 让到屋里来。 嗯，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什么东西？嗨， 嗯， 你儿子呀，啊，让我给你带一封信， 嗯， 还有400块钱。 哦，您等会儿 啊， 说错了，500块， 400。 不，哦，你刚才还说是500呢。 我说了，怎么着？ 不是，那这里差100块钱呢。 废话，买烟了。 卖去，拿别人钱买烟呢？ 我替他尝尝好抽不好抽。 没用你， 啊，你管着吗？我拿你钱了，有你什么事？你老打抱不平，有你什么事？ 干嘛这么碎叨啊？没，没我事。 一封信，400块钱。 嗯， 把东西交过去，老头接过信来，打开了一瞧， 嗯。 看看我，看看信，看看信，看看我，你跟我儿子什么关系？点头之交。 不，你们可是把兄弟，你刚可说了， 这事儿不能说把兄弟。 怎么呢？ 说把兄弟，你偷人100块钱买烟抽， 啊， 显着咱人品次。知道吗？ 你这个人品就够次的了。 你甭管，就这么说，点头之交。 你瞧瞧这 老头 一看心，一看我，不对， 嗯， 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哟， 你怎么知道？信上写的明白，哪儿写着了？ 是啊， 你看，这个信上面画着7个骆驼，我们山西人叫骆驼有规矩。 什么规矩？ 5个为一罐， 嗯， 6个为一串，7个为一把，8个为一帮。 哦， 这上面画着7个骆驼， 嗯， 就是说一把子。 嗯， 所以说明你跟我儿子是把兄弟。 哦， 合着我们哥俩都是骆驼。 没这么说。 我想坏了。 嗯， 这100块钱要破案。 我看也悬。 咱得咬住了牙。 嗯， 我儿子让你给我带多少钱？ 嗯， 400。 虚了。 不对， 能不紧张吗？ 翻包袱吗？这 哎嗨，别磨蹭了， 就400。不对，500。 嗯， 哪写着？哪写着500了？信上写的明白。哪写着？哪写着了？哪写着了？ 这隧道劲儿又来了，你说说。 咱得假装横。 哦， 你看， 嗯， 这个信上面画着一棵大树。 嗯， 这是树杈上面落着2个苍蝇。 嗯， 我们山西呢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叫什么呢？ 叫蝇子。 蝇子， 蝇子。 如 果花的这个钱呢， 嗯， 也叫蝇子。 哦， 你看这画着2只苍蝇落在树杈上面， 嗯， 这是我儿子告诉我。 嗯， 蝇子，蝇子有数。 哇，太神奇了。 有数写着500了， 哎， 就是400， 对， 就是400。接着看呀， 嗯， 树底下趴着4个王八，立着2把酒壶，4×32，29=18，50，那也是50啊，没写着500啊， 对吗？ 旁边还有一个鸡蛋，嗨。你们是地球人吗？ 确实神奇。 沟通的方式很特殊吗？大爷，咱实说吧，我拿100块钱买烟抽了。 说实话了， 没关系，钱财乃身外之物。你多等走。 嗯， 我说我明儿个走。这样，你晚上再上家里边来一趟，帮我带点东西。 嗯， 我希望您放心吧。简单先说，晚上我要上家来了。 嗯， 老头拿出2个信封来。这2个帮我带一下。 嗯， 这个大的是我给我儿子的，这个小的是你嫂子给你二哥的。我说行了，交给我，您放心吧。 嗯， 你可别拆开了看。我不会的，不会的。 嗯， 我说这里没有钱吧？不能，你这个人品不能给你钱。 太对了， 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吧？ 挺有意思的。 这说的不好意思了。 还要脸呢， 拿着东西上火车回北京。 嗯， 上了火车呀。 嗯， 烦的很。 是啊， 没带个游戏机。 哦， 知音越来越多。 哎呀，你快学坏了。 我拆信看看，是他们跟我学坏了。 差不多。 我拆信看。 拆吧。 我先把这大的拆开。 嗯， 呲儿。把信拿出来一瞧，呵， 嗯， 这信有意思。 怎么了？ 还是一幅画。 都有什么呀？ 画着2个水桶。 嗯， 水桶扣着搁着，底儿朝上。 嗯， 扣着搁着。 嗯， 水桶上面落着2个苍蝇。我一想，甭问，这里边有钱的事儿。 对，有银子。 银子吗？ 哦， 咱知道的。 你算什么？ 他爸给我讲一回了。 是。 再往边上看，画了一个大圈，画了一个小圈。 嗯， 大圈里边放着一个炮仗，过年放的那个炮，一点当那个 炮，小圈里边放着一个蚕茧。 哦， 蚕蛹外边那层。 知道知道。 蚕茧 可以做丝线的。 哎，对，做丝线的那种东西。哎，这什么意思？不明白。别好了，装信封里。 嗯， 把这小的拆开， 都得瞧瞧。 打开了一瞧，哇塞， 怎么意思啊？ 太有意思了。 是啊， 太可乐了。哎， 你给说说， 画的热闹。 嗯， 画的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一共四只鸽子，两只鸭子。 哎呀， 现在这边画了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 哎呀， 现在底下画着一个藕，断开了，但是丝还连着，还有一截小木炭。再往底下画着一个小人，留着一个小平头，穿着一个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好像有我， 肯定有你。 什么意思？不明白。装信封里，等着，觉也不睡了，我跟这等着。 好，这不干熬吗？ 一会儿工夫到了北京了。 嗯， 由打北京站出来，我连家都没回，直接问我二哥呢。 哦， 我二哥把东西接过来，行，谢谢谢谢谢谢。把抽屉拉开了，往抽屉里一放，关上了。行，你走吧。别去，别走啊。拆开看看。别介，我们家的信你看，有我，那里有我。 哎呀， 真的真的，真有我，真有我， 露馅了。 不，怎么会有你？甭废话，你拆看吧。 嗯， 行行，我拆开，你别跟外人说啊。 嗯， 先把这大的拆开了，打开了一瞧，好。 嗯， 金子啊，交朋友还得交你这样的。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嗯， 你把钱给我带到了。我说哪写着？你看着。这画着两个水桶，水桶上落着两个苍蝇。 嗯， 我们山西管这个苍蝇不叫苍蝇， 嗯， 叫蝇子。我说这我知道，花了钱也叫蝇子，一样的。哦，这你都知道了。我们管这个水桶也不叫水桶， 叫什么呀？ 叫水烧。 哦， 你看这两个水桶扣着搁着，意思就是水烧割稻。 嗯， 跟这个苍蝇连起来是一句话。 怎么说呢？ 蝇子，蝇子，烧到了。 挺好， 水烧倒着搁着就是烧到了。 嗯， 好好。我那这大圈跟这小圈这是什么意思呀？ 嗯， 大圈是饭碗，小圈是茶碗。 嗯， 哦，我们这大圈里有一个炮仗，小圈里有一个蚕茧，这是什么意思呀？ 嗯， 我父亲想我每天是茶里思，饭里想。我有一炮就是饭里想。你们家人太恐怖了。 厉害！ 哦，行行行行行行， 嗯， 我明白了明白了。他叠好了，搁信封里。行行，走吧，别走，主要看内封。 这是关键， 内封有我。不是我媳妇给我的信，你就别不行不行吧，我得看我得看。 嗯， 行，别跟外人说。 嗯， 把信打开了，二哥一瞧，眼泪下来了。哎，二哥怎么哭了？ 嗯。 你看谁上面画着两只鸽子一只鸭子，两只鸽子一只鸭子，这是你嫂子在喊我，哥哥呀哥哥呀。嗨， 这真没法说了。哎呀， 喊你也没必要哭啊。你接着看。 嗯， 现在这边画着一只大象，象鼻子上面卷着一口刀，这个刀尖扎在一只鹅的脖子上，把这鹅给扎死了，鹅脖子直流血，这跟头里是一句话。 怎么说呢？ 哥哥呀哥哥呀，想杀我了。想杀鹅了。 您这个玩意儿的。 我说那这画了一个藕，断开的丝还连着，还有一点小木炭，这是什么意思？ 嗯， 你嫂子想我每天是长丝短炭。 呵，太精辟了。 我说那底下画了一小人啊，剃小平头，穿一黑大褂，这手拿着100块钱，这手拿着一条烟，这什么意思？ 嗯， 还别提了，我这儿子不小好，偷我100块钱买烟抽。我呀，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三伏酷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乔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匣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中秋谢礼就送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至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至尊，金至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6度。今天本市依然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能见度极佳，风力明显减弱，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大气透明度好，紫外线很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虽然风有些大，但能见度非常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在高气压的控制之下，非常有利于大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最高气温27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天气舒适。今天大气透明度非常好，紫外线气象指数为5，照射强度很强。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红包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进学苦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是经典独立在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卦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抓瞎。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这里是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为您播出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先生、郭启儒先生合说的戏剧与方言，刚刚开了个头。那么下半段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侯大师的好朋友也是著名的漫画家方程先生就说，戏剧与方言这个段子，说学逗唱具备，都发挥出幽默艺术表现在相声中的明显效果，学得像唱得像又唱得好，都显奇巧。电话也是从一开始就和主题紧密相关，特别是使人感到一开始就是正活，这在相声中是不多见的。段子中最显出艺术创造性也最幽默的是用4句话来区分4种方言和普通话的特点，十分简洁，构思极巧，使人不得不叹服。方程先生评价的也是特别的精准，很有高度。下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戏剧与方言。 说来这点是几个字就能解决 哦， 来用那个老北京话能说的啰里啰嗦。 哦， 嗯， 是啊， 嗯， 怎么说？ 怎么说？ 嗯， 比如说夜间了， 哎， 都睡觉了， 嗯， 忽然间那屋门一响， 哎， 这屋发觉了， 是， 吆喝， 吆喝。 啊，先来个感叹词。 嗯，你说这是？ 吆喝，

我一想通通全打呀。 您怎么样？ 咱们也别给破坏这规矩呀。那就打吧。一会儿给我洗头吹风，另外拿镜子一照，告诉我好了。 好了。 我说好了，你怎么不打我呀？ 他说什么？ 打过了。 打过了。 我打过了，我怎么一点不疼啊？你说闹多大笑话？ 说的是啊。 哎，不懂话吗？ 对，就吃亏， 慢慢学就行了。 嗯， 你要不懂南方话，粤剧多好啊。 啊， 你听不懂啊。 粤剧是绍兴戏。 绍兴戏啊。 啊， 那唱出来那个调子多好听啊。 是啊。 哎，可是非得懂话。 哦， 唱出那味儿可好听。 粤剧 啊。 啊， 唱出这味儿。 你唱两句。 铁火塞不跨日飞，塞到东来塞到西，空气自动暖下步，已经你到边内。 哎， 这味儿真好听。 好听。 后来我喜欢学。 是啊， 我最爱听的就是那个梁祝。 梁山伯祝英台 真好。 您会唱吗？ 会唱。 您唱两句。 一人唱没意思。 怎么？ 梁山伯祝英台得俩人。 那我帮您唱。 帮忙。 嗯， 那可以了。 怎么样？ 你来小声。 好 啊。我唱那个女的。 您去的 祝英台。 我是梁山伯。 哎，我两个都唱个。 嗯 啊，侬是这个梁山伯。 好。 我是祝英台。 对 啊。 咱们唱哪点啊？ 咱们就唱吊孝那点。 给谁吊孝啊？ 给梁山伯吊孝。 嗯，那斋墓里头没有我了。 啊，也可以有你啊。 有我 啊。你在那床板上停着 说。哦，死的 啊。那弄一斤洗他了。 那我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嗯， 去活的呀， 活的。 嗯， 你连话都不懂，一句也不会唱，你活得了吗？那个。再者说，真要唱你这个样唱小声也不好看。你就来个死的吧。 嘿，那么再听你再端唱。 哎，你就来这道具。 我再来那个死梁山伯。那我就躺这儿吧。 哎，别躺一下。 我不死了吗？ 那你也立在这 儿。死了还立着 啊？因为咱们这不是立体艺术吗？ 特别。您唱吧。 啊， 两兄两兄两兄啊。 你这死人你还晃啊？你 这是咱们两个人的感情 啊。死人还有感情啊？没有没有。 哎，没有动作。 哎， 咱唱吧。 一介两兄为盼小的女家本赴阴曹，我他两兄非我有，他杀子弟等红毛，我可你不愿心想，这非来的话我想不到。 你这辣了。 你别乐呀，你乐。你听这个字啊。 嗯， 你听不懂。 哎， 他非得用人家这个方言唱出来才好听。 是。 你比如说这句词。 哪句？